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你想去哪儿？朝中正是用人的时候，你学了一辈子的儒， 正因为是学了一辈子的儒，才要走。 荣浩笑得眼弯弯，他是不惯骑马的人，就这么一会儿骑在马上就已经歪了，但这支队伍却是去向边疆的，是战事最激烈的地方。 我这些天一直在想小严最后那句话，他太傻了，还想找敖吉，等他当上将军，敖吉骨头都烂了，小严还是那脾气，一急什么都忘了。其实想救敖吉的方法哪里是在边疆呢？ 当初在茶楼上，黑狼王和白狼王的故事小严都忘了，年轻的白狼已经登基，那黑狼呢？他们都以为赫连说的黑狼王是呼里舍，原来是蒙苍。杀掉蒙苍，大周固然有收益，最大的赢家却是赫连。边疆一打许多年，消耗掉西戎主战的两院贵族，也就是蒙苍剩下的力量。查云硕儿子虽多，还有哪个能与他抗衡？他在茶楼上的提议，与其说是想合作，不如说是早看穿天下大势，知道大周会替他解决掉蒙苍。如果有人觉得这时候可以问他要回报的话，就未免太过天真了。他所求的必将得到，那个故事与其说是交易，不如说是埋下一个钩子，愿者上钩。这时候去问他要回报，自然是与虎谋皮，有去无回。但总有傻子会去的。蒙苍失踪在万军丛中，西戎为他屠光周围村落，恰恰说明是泄愤，也许有一线生机。而如果敖吉侥幸未死，能救下他的人，能知晓他下落，甚至把他囚禁起来的人，除了赫连还有谁呢？当初在玄武门，赫连要荣浩认真看，以小博大，以弱胜强，荣浩认真看了也懂了，原来赫连从来都是和萧景琰一样强大的棋手，原来他想要的东西最终都能得到。 你别犯傻。 云岚牵住他胯下白马的辔头，原来他越是急语气越是狠。 敖吉救不回来的，你别把自己赔上。你这样聪明的人为什么要做蠢事啊？你不是小严，也没必要因为他走了就学他。 他几乎急出眼泪，荣浩却只是摇头。其实昨晚就道过别了，昨晚的奏章就已经递到萧景琰面前了。边疆战事僵持，有人上书提议要跟西戎商议交换尸首，换回当初在兖州战死的将士遗体。写奏章的人想的是燕北王晚年丧子，也确实是，死在边疆的人至少应该归葬家乡才对。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提议的凶险，虽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但扣下来当作俘虏也是常见的事。如果这时候提一句，你还记得苏武牧羊的典故吗？云岚一定会掉下眼泪来。东宫最狠的招数也付出最大的代价，敖吉还不够，还赔上一个荣浩。但荣浩近来脾气好了许多，还笑着告诉他， 是我自己想去，可惜小燕不在，她一直很喜欢跟我学东西，我终于能教他一点真正的儒道了。 什么儒道？为官作宰才是儒道，登堂拜相也是儒道， 苏武牧羊也是儒道，冯唐易老、李广南风都是儒道。 荣浩骑在马上对他微笑， 我和你儒与法争执多年，我一直赢不了，我现在总算明白了，你常说诸子百家都被罢黜，独尊儒术，但我现在觉得虽然儒家在被天下推行，但真正的儒家其实已经快要失传了。恰恰是帝王术挟裹着儒术统治天下，才让儒道成为了傀儡。天下人汲汲营营，功名利禄，都觉得自己学的是儒。我也被误了许多年。所以我输给了梁羽，输给洛恒，又输给你。不是诸子百家都胜儒一头，是我学儒不精。现在我找到了儒道的方法了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 云岚只是抓住辔头，流着眼泪摇头。 我想到的办法，就是自己去践行儒家所有的主张，君子死节也好， 一诺千金也好，我总归是一片丹心。只要有勇气践行，儒家会比诸子百家来的都要厉害，你会见到儒家真正的光芒。敖姬是我送走的，就算要带她回来，也该是我去。 云兰见他心意已决，发狠道： 所以你的儒道就是把自己当成贡品送给那个西戎人，你可是戎陵的后人，凌烟阁上的王侯竟然要去给戎狄。 云兰有心激他，算准他从没听过这么难听的话，但他没想到荣浩笑了起来。 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你还记得那天安乐公主夜夜东宫吗？我当时其实有过可耻的一念，关于和亲的一念。君子不欺暗室，现在是我为那一念付出代价的时候了。 当初厉道勇那一骂，骂得他如芒在背，浅妾一身安社稷，不知何处用将军。他的儒家自诩为君子，要世间女子三从四德，事到临头却推出女子，带着国仇家恨委身戎狄。他虽然不是将军，但也该走在安乐公主前面。说起来，曼珠还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计划。雨嫣然笑他是美人计，原来一切结局早在开始时就已经写好。他原不是权谋场中的人，无意间闯入此中，好在最后还算有始有终。 云兰，你常笑我没见过血，但人死之后最可怕的并不是血。燕北王今年69岁了，匡天瑞是他最疼爱的那个儿子。等我问西戎要回他的尸首送到燕北，你该看他如何接回自己儿子。 云兰只是流泪，握住辔头不肯松手。 别哭了。 荣浩笑着道，其实他眼角也红了，他还笑着劝云兰。 厉道勇说刀剑论，总说宫中容不下刀，他以为只有刀才能大放异彩，今日就让他见一见君子之剑吧，以后你见了他也好论刀。 他看了看手上的荆棘，他送敖姬时怎么说的，现在轮到自己了。持节云中，何日访冯唐，使六国访诸侯，入世之学，这是孔子当年也做过的事。荣浩抬起目光看向高高的城楼上，当年在东宫第一次见面，傲气而尊贵的少年终于也长成了顶天立地的天子，天下万民仰望，都依靠他如天之高，如月之明，如日之恒。所有人都可以哭，但他失去了心爱的少年，却不能消沉哪怕一刻钟。就算想要安静送别自己的好友，明皇的銮驾仍然如此招摇。荣浩朝着城楼上挥了挥手，云兰仍然不肯放手。 你会后悔的，那西戎人他不会善待你的。 不善待就不善待吧，我总归是一片担心。可惜不能与你赵玉相见了。从今一别，山长水远，后会有期。 撤！ 他在马腹上轻抽一鞭，价值千金的白马绝尘而去。云兰再拖不住马辔头，只得松开手，跌坐在城郊的草地上。荣浩回头看，云兰，城楼上的君王乃至整个京城都变成了一个个小小黑点。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征程。他知道，可惜不能再见大哥一面了。江南的美酒，烟雨楼的新茶，当初对着赫连炫耀过的桂花香，再也闻不到了。城郊大风翻涌，吹得荆棘猎猎作响，荣浩只觉得骑马骑得腿疼。怪不得夫子说，养尊处优未必好事，原来都是有道理的。一箪食，一瓢饮，面对磨难的时候，才更平静坚定。他当了24年的平西王小世子，鲜衣怒马，锦衣玉食，而今他要奉行他的道了。当末世礼崩乐坏之际，连道家都遁入蝴蝶中做一场美梦的时候，是谁仍然坚守着世界？谁来苦心游走六国，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理想？是儒家。当前路是毫无悬念的死亡时，谁能鼓起勇气死谏？谁会鼓起勇气去赴一场有去无回的远征？是儒家。 当荣华富贵唾手可及的时候，谁能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，只为了自己心中那一点点亏欠？是儒家。荣浩走后，云兰大哭一场，但明正殿一切如常，正事太多了，光是处理完那些不能再拖的，也已经是月上中天。叶良宇最近留宿皇宫，等熬过这半年就好过了。看惯权谋的人，连对时间也迟钝了，只知道动辄以年计。肃清朝野要一年，等到灵活运转如臂使指又要一年，再加上边疆战事影响，恐怕还得加一年。怪不得上次玄机念诗，二十出头的人念的是世间万事复星辉，年少时觉得一切都新鲜可亲，春日明朗，夏日热烈，秋收冬藏，都是好风景，只过几年心境完全不同。这一场好春天，御花园景色如画，连明正殿也开了一束好桃花，映着月光灼灼如华，再疲倦的心也要为之一动，但他只觉得心灰。世人称他小叶相，登堂拜相，荣华富贵，连封王也指日可待，宣赫无比，他在其中也多热闹，但散场后总觉得意兴阑珊，像少年时冒雨看花，回来伤了风，烧得整个人浑浑噩噩，吃什么都味如嚼蜡，但那时候至少他喜欢的人还在身边。情字究竟是什么东西，能让人心跳如擂鼓，也让人万念俱灰。大概叶家人在情字上向来缘薄浮浅，所以在二十多岁的年纪，双双心如死灰，困在这金玉宫闱中，满目是天下人羡慕的好东西，却只觉得了无生趣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